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请带上一颗放肆的心，和我们一起出发。 或许你正沉浸在幸福之中， 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 或许你正陷于悲伤的漩涡，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 人有悲欢离合，也有阴晴圆缺。 无论你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都会陪伴在你耳边， 为快乐做加法， 为忧伤做减法。 真心话太冒险，反正决定有点落点，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走，翻脸就往那勾，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这里总有一款适合你，请抽出午后的半小时， 和我们一起 聆听不同的旋律， 感受不一样的心情。准备好了吗？ 放肆起来吧！ 放肆娱乐，这里是放肆音乐。 主播丫丫代表导播翻车，在主楼301，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大二去华师大交流了一年，没想到回来后再次坐在主播间就是告别期了。丫丫我有些不善言辞，时隔一年多突然让我写一篇稿子，一时词穷。有的时候很多话憋在心里却难以表达出来，但今天我希望我能用6首歌的时间尽可能讲述广播台与我、放肆与我的故事。今天的电乐是刘惜君演唱的《遥远的歌》，也是网剧《你好旧时光》的片尾曲，曲调委婉动听，清新治愈，将旧时光的温度触膝传递。歌词诉说着每个人对旧时光的怀恋，可以说是很能表达出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一起来听吧，《遥远的歌》。 没有任何预兆着故事戛然 歌 Dona Hosizora Yorimo Dona Omoide Yorimo， 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意思就是比任何星空，比任何回忆。今天丫丫在这里选择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在广播台的经历遇到的朋友比任何星空，比任何回忆都要美丽。其实这回忆的开始就是要从大一刚入学这会儿开始说起了。记得那个时候广播台的师姐们来刷寝，我听得很是心动，但看到广播台有这么多组的时候有了选择困难，于是问师姐我应该去哪个组比较好呢。当时师姐就说，你的声音和喵喵很像，喵喵好像是校园组的，你可以去校园组啊。于是我就去广播台面试了，结果没进校园组，阴差阳错进了放传说中的喵喵，竟然是放肆的呀。这大概就是我和放肆的迷之缘分了吧。继续听歌吧，比任何星空，比任何回忆。 这首歌《好不容易遇见爱》，这是我进组后第一次写小样的时候选的歌。记得那期小样的主题是粤语歌，但其实后来做正式节目的时候就没做过粤语歌专题了。后来偶尔随机放到这首歌，总会勾起当时的记忆。记得当时写小样是 Sky 师兄教的我，那时子浩师兄还吐槽 Sky 的写稿水平怎么还教别人写稿。后来第一期节目也是 Sky 带的我做的点歌，第一期就被分到点歌，也是很幸运了。因为做点歌节目不需要写稿，可惜后来点歌的人少了，这个环节就慢慢消失了。之后我的大部分节目都是 Sky 导的，大概就是一种莫名的缘分吧。虽然 Sky 在导播间不怎么笑，但他真的特别 nice。 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稿子写得不好，状态也不是很好，但 Sky 从来都不会凶我，永远都是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后来有一天莉亚师姐来看我的节目，觉得我的感觉不够放肆，于是当场一句句教我念稿子。当然 Sky 依旧在旁边，我觉得之前那样也挺好的，这大概就是直男审美吧。不过莉亚真的好温柔呀，感觉性格特别特别招人喜欢。其实一开始认识莉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台里认识了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师姐，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依靠。依林师姐眼睛特别大，给人一种古灵精怪的感觉。记得那时依林来学导节目，那天正好是我的节目，依林还特意带了本小本本，很认真的记要点，不愧于学霸的称号。不过感觉我大一下的时候就不怎么见到依林了，这学期煮饭也没见到，有点小失落呢。还有之前提到的传说中的喵喵师姐，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喵喵好好看啊，就是那种什么都不用做就做我们放肆的门面就好了的那种好看。喵喵的声音甜甜的，真的特别好听。真的认识了喵喵后，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和喵喵的还是有差距的。这就是放肆四位大佬啦，继续听歌吧，好不容易遇见爱。所以错过了歌手大赛的成年礼，错过了广播台的招新。不过还好这学期的我都没错过，之前只能在朋友圈里了解的小孩也终于见到了面，也渐渐熟悉了起来。东东，湖南妹子，平时说话的时候会夹带着塑料普通话，但直播的时候真的完全看不出素普的影子。 让前后鼻音不分的我自愧不如。让我唯一自豪的大概就是我比湖南妹子端端能吃辣。记得这学期招新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排班出了点小问题，端端义不容辞地扛下了周六全天站岗的任务。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是挺心疼这个姑娘的。不过那天晚上的时候，端端一碰到奶茶，立刻又恢复了活力满满的她。如此一个活泼的姑娘，真的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爱上她。 Candy 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朋友圈里好多自拍的姑娘，熟悉了之后， Candy 是一个办事能力特别强的姑娘，总是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记得有天晚上和 Candy 一起给小孩录小样，那时的我刚学会怎么导节目，两个技术小白在导播间大眼瞪小眼相互嘲笑的场景，真的到现在想起来也会笑。唯一可惜的大概就是我没有导过 Candy 的节目吧，没有见过这个甜甜的姑娘直播时的场景。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刚听完 Candy 的告别期，当时的我坐在车里差点哭了出来，真的好喜欢你啊。在大二四个孩子里，我导过最多的就是翻车。记得我第一次学导节目的时候也是翻车的节目，翻车的声音满满的元气，让第一次导节目的我也不那么紧张了。当时翻车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一脸严肃，总觉得如果我不小心按错了什么键，或者秒数没掐好，翻车就会凶我，又好像如果我迟迟没有把节目做出来上传，翻车会生气。但其实这些都不会发生，翻车是个人美歌甜的好姑娘，内心特别善良可爱，不过其实看上去凶一点也挺好，让我养成了一到周末就把节目做出来的好习惯。四个孩子中我最晚认识的就是云天了，作为这届唯一的男孩子，有的时候不得不肩负着更多的责任，比如总是被拿来开玩笑呀，提到网易云必然会想到云天啊等等，但云天的小眼睛中总是透露着笑意，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云天每次在微信上找我的时候，总是以一句姐开头，起初也有些不习惯，想说自己还小，别把我叫老了，但后来渐渐地脑补出云天用他那特有的嗓音喊出那声姐的画面，莫名可爱，那我也就不计较了吧。正在放的这首歌 Jupiter 木星的意思，是日剧鹿王的主题曲，这是一部很励志的日剧。在这里我想说，四位新晋导播，接下来的一年里放肆就交给你们啦，还有四位乖巧可爱的新晋主播 Groceries 豆包露西长安，放肆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手里呀。 实和我相处最久最亲的应该就是小白良久静琪了吧。我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见到静琪了，交流一年回来发现静琪这学期也去交流了。印象里静琪是个看上去话不多老实巴交的男孩子，但其实你的穿衣风格早已暴露了你，衣服上总会出现刺绣或者各种花。静琪在群里的活跃程度也是很厉害了，好像其实根本没去交流一样。在浙大记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回来记得和我们约饭呀。其实我一直都是有点怕良久，记得这学期刚开学良久教我导节目做节目，我特别害怕良久会不会觉得我很笨一直学不会，总觉得下一秒良久就要骂我了。可以想象对面主播间坐着翻车，旁边坐着良久，当时的我真的是要吓哭了，以至于后来每次良久坐在我旁边看我导节目我都超级紧张，大概这就是良久后遗症吧。但其实良久特别特别温柔，他总会在微信上问我今天导节目有没有出 bug， 节目有没有做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犯了什么错他也会说没事，其实他有时也会犯的。那天歌手大赛复赛结束，良久知道我没吃晚饭后立刻从包里变出了零食给我，还帮我打开。我当时就大声说，良久我要嫁给你，一回头就发现小白诧异的眼神。说到小白，就住在我斜对面的寝室，都是一个院的，所以刚认识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幸运。记得几个礼拜前的某天晚上，我还悄悄地去小白的寝室暗搓搓地交易了一下。好吧，其实是他不怎么能吃辣，所以我帮他吃掉了鸭脖。本来觉得小白是个酷酷的姑娘，后来发现这人怎么比我还话痴。我特别佩服小白的就是他连续三年都在技术席，一听就很高大上，感觉就和别人不一样。听说小白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些很骚的操作，一定要教给我呀。新进导播学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小白的毕生所学都拿到手呀。还有还有，小白和良久经典的冷漠上扬可别失传了。这首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送给你们。学间我竟然已经写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话了，可能我之前的两篇稿子加起来也没有今天的长吧。最后一首歌我想放肆一把，放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歌，龟梨和也的1582。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入坑了，那时每天晚上都一定要看一遍1582的现场版才入睡，所以请吃下我最后一次的安利吧。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想再说一遍，我是真的真的很爱广播台，很爱很爱放肆。小白良久静琪，我们一定要经常约着出来玩呀。邦邦翻车堪地云天，还有 Girls Race 豆包露西长安，你们要加油哦。希望我还能见到一张不用画上去的放肆全家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放肆心情，放肆娱乐，这里是放肆音乐，主播丫丫代表导播翻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哦不再见啦。

每周两三千字的稿子逐渐成为日常，广播台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大学生活里的一部分。不过说起来很惭愧，在这一学期里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别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做得不足、不好、不够的地方，真的要感谢所有人的包容与谅解。广播台之于我也不只是兴趣，不只是爱好，也是因为广播台让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师兄师姐和小伙伴们，也从师兄师姐口中听到了很多往届的传奇。虽然说法大很小，但是能相遇能认识也绝对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吧。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每一个人。都说时光匆匆，可能只有切身体会过才知道时间真的是不等人的东西。我现在还记得一年前和雪碧的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恰好表坐在一食堂旁边的石凳上，等着听那个神奇的广播里传出我的声音。没想到眨眼间竟然就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我还是会准时出现在那个石凳旁，等着听主播小明最后一次的综艺漫游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可能因为每周要写稿子而苦恼过，可能因为不知道这一周要怎么选题而迷茫过，可能因为录节目的时间跟别的事情相冲突而抓狂过，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改变我对广播台的喜欢。选择加入广播台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事儿，是它让我的大学生活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是他让我的大学生活里没有了遗憾。最后的最后，还是想要很俗气地说上一句，主播小明永远忠于广播台。 至少可以陪着你， 那第二首歌和第三、第四首歌，毫无疑问要给全宇宙我最最最喜欢、全宇宙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我的综艺组。你看，说起我的大综艺，一首歌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说和广播台的相遇是个意外，那么和综艺组的相遇大概就是意外中的意外了吧。记得当时报名组别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最后自己最适合的竟然会是综艺组。一年前的那时候，土豆彤彤在学活学报门外没说几句话，我看着他们俩眉飞色舞、表情丰富地给我介绍综艺组、介绍广播台。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大概是我们综艺的人都特别有感染力的原因吧，让那个时候的我对综艺这个地方无比期待、心驰神往。当然了，现在的我也依然对我们综艺永怀热爱与期待。加入综艺组以后，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刷微博的时候，看到热搜的第一反应变成了，哎，这期稿子可以写一写这个。哎，有哪一部新电影上映了以后很火爆，下意识就要考虑要不要赶紧抢先看一下，好在下周节目里卖出安利。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间就要从主播变成导播了。虽然说不用再写稿子，轻松了不少，可是生活中也总感觉缺少了一点什么。 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习惯每周不用写稿子的日子了吧。那么接下来就要分别说说我们综艺的大宝贝们了。按照辈分来，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先来说说爷爷奶奶们吧。木木师兄，记得刚进组的时候，师兄一直在校外交流，直到上学期末和这学期，我和雪碧才有机会真正认识师兄。嘿嘿，感觉师兄也没有传说当中那么凶呀，会给我们买糯米糖葫芦，会夸我们综艺的小孩最可爱，还会表扬我那紧张到不行的主持，可偏心我们自己家的小孩了。跟师兄的接触中，总能感觉到你对综艺组深深的热爱，以及就像师兄自己告别期的标题一样，木木小公举名副其实。那么在这儿要祝师兄考研一切顺利，一直像现在这么可爱下去。果果师姐，还记得当初学活学霸门外跟土豆彤彤一起给我介绍综艺组的就是你啦，不只是外表，连声音都是萌萌哒的你，虽然是个萌妹子，但是做起事儿来又特别一丝不苟。我记得你每一次给土豆彤彤录节目评价我和雪碧小样时候的认真，也记得你在我们去东游路上认真跟我聊天传授学习经验的样子，招新的时候也总记得我们，给我们送来暖心零食大礼包，超爱可爱又认真的你啊，也要祝你托福高分过，顺顺利利出国，一直开开心心下去。所以师姐，嘿嘿，对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的40米大长刀了，有时候在操场总能看见你认真练舞的样子，英气十足，也总是见你去参加各种武术比赛，真的真的很厉害。听雪碧说在地铁上偶遇你都看到你手里拿的书是天龙八部呢，看来你是真的有一个武侠梦啊。以及我觉得师姐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几个师兄师姐里面就只见过你哭鼻子呢。总之要祝在我眼中最最慈爱的泽宇奶奶在今后的日子里依旧可以像现在一样勇敢追求和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祝我们三个爷爷奶奶以后都能越来越好。接下来就是我最爱的土豆爸爸彤彤妈妈了。一提起你们俩，我总觉得有好多好多话想说，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先来说说土豆吧。记得当时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哇，这个师兄看起来就好综艺好活泼啊。后来果不其然，特别欢脱的你特别喜欢笑，笑点还低，每个小段子都能让你笑个不停，总能带给人超级多的好心情。微信上看到你发的哈哈哈哈哈，都能脑补出你可爱的笑声。当然啦，在之后的相处中又慢慢了解到，其实你是一个特别贴心特别细心特别好的土豆。你会包容我和雪碧的各种失误各种懒惰，你会愿意倾听我们的各种抱怨，愿意跟我们分享各种故事和经验，真的会去考虑每个人的想法，也叫个师兄了哈。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捧场王，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最感动的就是你说没事儿，谁八卦你我就撕他。虽然你总是看起来嘻嘻哈哈的，但实际上特别特别靠谱，该严肃认真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招新的时候帮我们考虑解决所有的问题，独当一面，什么都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怕我们会怪你管得多，怎么会呢，你是我们最最坚实的后盾和依靠呀。可别忘了土豆宝贝，你最棒了，永永远远都是最棒的。彤彤出事的时候加了好几个师兄师姐微信，其中也包括你。其实我谁都分不清，直到复试前我因为一些事儿要很晚才能过去， 你特意给我发了好几条微信，让我不要紧张，放轻松就好。当时就很感动了。复试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这个师姐看起来酷酷的，但是又总是在台下对我笑。在进组之后的日子里，逐渐发现你不仅仅是最酷的全能童 PS 视频后期好像就没有你不会的东西，音乐剧、广播剧、小说、绘画、游戏，你更是样样精通。而且你还愿意去大胆表达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与情感，能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真的特别酷。还有我最喜欢听你爽朗又有穿透力的大笑了，特别有感染力。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想翻你的朋友圈找你和土豆的告别期，突然发现你朋友圈的封面换成了那天我们的合照，听着电脑放出的背景音乐，眼泪又差点没忍住。我无比庆幸也无比感激你们把我带进了综艺组，我一直想象不了也没做好准备面对以后缺少了你们的综艺。我总觉得下一次当我再推开主楼的门的时候，我的土豆还是会坐在椅子上打着王者荣耀，我的彤彤还是会在中途风风火火的带着他的烤冷面赶过来，我和雪碧走在对面，一抬头就能隔着直播间的玻璃看见你们俩圆圆的小脑袋，我们嚎叫着吸引你们的注意，提醒你们记得开导播话筒，嘻嘻哈哈的耍着赖皮。我始终不愿意去学录节目学做后期，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懒惰小人在作祟了，第二个原因是我总觉得只要我不去学学不会，以后的以后你们就还是会回来一边骂我们笨蛋，一边依旧做我的导播土豆。可是不管我再怎么不想承认，告别的时候总要到来，小明要在这里郑重警告你们，要经常回来看我们，不许忘了我们，朋友圈要经常给我点赞评论，做我们永远的土豆和永远的彤彤。大学四年能遇见你们，能有你们做我的导播，我很幸运。希望你们俩永远身体健康，永远开开心心，想要的东西全都能得到，得不到的我帮你们抢到，以及要一直做想做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不许嫌我俗套，这是我最最真心的祝福。几首歌想要送给我自己，送给主播小明。从今天这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似乎就反复提及时光如梭、时光匆匆之类的话，事实也真的如此。2017年在期末季的到来中走向尾声，主播小明在这一年里正式迈入了二字开头的年纪。虽然我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笑称自己是老阿姨，开始养生，不想脱发，不再熬夜，走在奔三的路上一去不回头，大抵玩笑终归是玩笑，总没有把它太过当真。可是只有当一些事情真正摆在眼前的时候，我才发现或许我是真的长大了。上个学期的中旬做出了一个决定，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大二一整年的生活。最初的最初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因为这里有我真的很在乎着的人和事儿，因为我怀有莫名的热忱与信心。可是真正走下来才发现，有些事情真的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或许是真的不好，也或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太过严苛，总觉得很多时候做得不够好，不够完美，想花尽我全身的力气让我所在的地方变得更好，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和委屈，很多很多的失落和失望，一次次的失望给人带来的打击真的很大， 付出的真心、努力和热情越多，失望带来的无力感和打击就越大。本来就泪点很低又泪腺发达的我，恐怕在这一学期里把前半辈子的眼泪都流干净了吧。人送外号小哭包，506的仙女们都说，这一学期的我好像从没有真正开心过。都说水是很容易满足的，遇到一点点光就会闪亮，其实我是很容易知足的人，给我一点点的希望与信心就足以让我对自己一次次使用恢复如初这样的技能了。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大哭，只哭一小会儿，自责要短暂但要长久铭记，这就是我，这才是我。如今支撑我走下去的人和事的数量在骤降，我所有的底气都在一瞬间崩塌，之前建立的信心都快消失不见。拼尽最后一点点力气走下去的原因是让我必须撑下去的责任感。前面才提到逐渐变得很怂的我，最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勇敢的事儿，勇敢到别说我的至交好友，就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它已经真实的发生了。既是一时冲动，也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大概花光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勇气了吧，是打消了自己所有顾虑才迈出的一步。不管怎样都还好，恍惚中我也算是半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了，总算不负青春一场，没有什么遗憾了。就像我20岁生日那一天发的朋友圈，活得大方一点，浪漫一点，输得起一点。这一次也许算是做到了吧。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表达对在乎的人的感情的人，在网上看到一段印象很深的话，每次见了喜欢的人都想扑过去抱一抱，拉一拉小手，挽一挽胳膊，但是总怕太唐突吓坏了人家，于是冷静地说了句你好，大概这就是我的真实写照了吧。现在这个年头，大家张嘴就是么么哒，跟谁都可以讲我爱死你了，似乎也只有一句我喜欢你还显得比较珍贵了。总而言之，希望所有人的所有真心都能被人好好珍惜。啰里吧嗦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最近一周的朋友圈里充斥的都是各组主播的告别期，大概就是离别的季节到了吧，终于也轮到我了。我把这期节目的名字取为甜蜜又冷酷，丰富又纯粹，既是我在广播台的生活，我的大学生活，也是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感谢每一个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你都能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即使有再多不舍，也真的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真的要感谢听到这里的每一个你，或许我的声音曾给你留下了那么一点点的痕迹，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值得了。我是综艺组主播王一鸣，这一次我们不说再见，让我们有缘再会。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 际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难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